马窦福音第五章，耶稣一见群众，就上了山，坐下。他的门徒上他跟前来，他遂开口教训他们说：神贫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；哀痛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要受安慰。温良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要承受土地。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要得饱遇。怜悯人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要受怜悯。心里洁净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要看见天主。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要成为天主的子女。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几时人为了我而辱骂迫害你们，捏造一切坏话毁谤你们，你们是有福的。你们欢喜踊跃吧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报是丰厚的。因为在你们以前的先知，人也曾这样迫害过他们。你们是地上的盐，盐若失了味，可用什么使它再咸呢？它再毫无用途，只好抛在外边，任人践踏罢了。你们是世界的光，建在山上的城是不能隐藏的。人点灯，并不是放在斗底下，而是放在灯台上，照耀屋中所有的人。照样，你们的光也当在人前照耀，好使他们看见你们的善行，光荣你们在天之父。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废除法律或先知，我来不是为废除，而是为成全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即使天地过去了，一撇或一画也绝不会从法律上过去，必待一切完成。所以谁若废除这些诫命中最小的一条，也这样教训人，在天国里他将成为最小的。但谁若实行，也这样教训人，这人在天国里将成为大的。我告诉你们，除非你们的义德超过经师和法利赛人的义德，你们绝进不了天国。你们一向听过给古人说，不可杀人，谁若杀了人，应受裁判。我却对你们说，凡向自己弟兄发怒的，就要受裁判。谁若向自己的弟兄说“傻子”，就要受议会的裁判。谁若说“疯子”，就要受火狱的罚。所以，你若在祭坛前要献你的礼物时，在那里想起你的弟兄有什么怨你的事，就把你的礼物留在那里，留在祭坛前，先去与你的弟兄和好，然后再来献你的礼物。当你和你的对头还在路上，赶快与他和解，免得对头把你交于判官，判官交给差役，把你投在狱里。我实在告诉你，非等到你还了最后的一文， 绝不能从那里出来。你们一向听说过不可奸淫，我却对你们说，凡注视妇女有意贪恋她的，她已在心里奸淫了她。若是你的右眼使你跌倒，剜出它来，从你身上扔掉，因为丧失你一个肢体，比你全身投入地狱里为你更好。若你的右手使你跌倒，砍下它来，从你身上扔掉，因为丧失你一个肢体，比你全身投入地狱里为你更好。又说过，谁若休妻，就该给他休书。我却给你们说，除了偏居外，凡休自己的妻子的，便是叫他受奸污。并且谁若娶被休的妇人，就是犯奸淫。你们又一向听过对古人说，不可发虚誓，要向上主偿还你的誓愿。我却对你们说，你们总不可发誓，不可指天，因为天是天主的宝座；不可指地，因为地是他的脚凳；不可指耶路撒冷，因为它是天主的城市；也不可指你的头发誓，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白或变黑。你们的话该当是，是就说是，非就说非，其他多余的便是出于邪恶。你们一向听说过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我却对你们说，不要抵抗恶人。而且若有人掌及你的右颊，你把另一边也转给他。那愿与你争讼拿你的内衣的，你连外衣也让给他。若有人强迫你走1000步，你就同他走2000步。求你的就给他，愿向你借贷的你不要拒绝。你们一向听说过，你应爱你的近人，恨你的仇人。我却对你们说，你们当爱你们的仇人，当为迫害你们的人祈祷，好使你们成为你们在天之父的子女。因为他使太阳上升，光照恶人，也光照善人，降雨给义人，也给不义的人。你们若只爱那爱你们的人，你们还有什么赏报呢？税吏不是也这样做吗？你们若只问候你们的弟兄，你们做了什么特别的呢？外邦人不是也这样做吗？所以，你们应当是成全的，如同你们的天父是成全的一样。